还有没？ 北京时间14点整， 亦有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为您报时。 世界瞬息万变， 股市最新的表现， 联合调查组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新闻时刻刷新，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北斗白皮书。白皮书指出，面向未来，中国将建设技术更先进、功能更强大、服务更优质的北斗系统，建成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提供高弹性、高智能、高精度、高安全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着眼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今天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北斗白皮书说，北斗应用产业快速发展。2021年，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到约4700亿元人民币。产品制造方面，北斗芯片、模块等系列关键技术持续取得突破，产品出货量快速增长。截至2021年底，具有北斗定位功能的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10亿台套。商务部昨天对外公布，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决定，在全国增设29个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广东有2地入选，分别是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广州黄埔区。近日，南沙港南站的车站作业、货运组织、货场管理和装卸作业等核心业务正式交由广州港统一运营管理，广州港成为华南首个运营铁路货场的港口。截至10月底，广州港稳定运营海铁联运班列35条，海铁联运箱量完成超20万标箱，同比增长54.5%。其中，南沙港南站海铁联运箱量自2月8号开通以来，累计完成4.7万标准箱，占比呈逐月攀升态势。据外媒3号报道，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当天表示，由于俄罗斯天然气供应量减少和美国液化天然气交付量增加，美国现在已经成为仅次于挪威的欧盟2大天然气供应国。有业内人士指出，欧洲今年冬季的天然气支出将达到往年的10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3号发布《世界遗产地冰川报告》称，受气候变化影响，到2050年，位于全球各地的世界遗产地冰川有1/3将消融。防止全球冰川大面积退缩的重要手段是大幅减少碳排放。这次新闻主播万准，主编蒋瑜。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您是不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酸胀疲劳，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就流泪？如果是，那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678-6929。好视力双十一现在购买，每人都能体验价值45元蒸汽眼贴。 您没听错， 这可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特别推出的升级版眼贴，技术品质双升级，特别采用蒸汽、遮盖、热敷、渗透多重作用四合一，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整套的蒸汽按摩，贴完眼睛都轻松了。 好视力双十一马力全开，现在购买不但可以体验价值45元新品眼贴，赶在前11分钟来电购买的，直接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电话记好：400-678-6929，400-678-6929。 好视力科技，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呼吸是生命的基础，一呼一吸的循环往复，正是世间最美的节奏。关注呼吸，守护健康。 咳嗽卡农痰不要带， 过敏性疾病预防重治， 要提高广大市民对肺功能检查的重视度， 提高我国重大呼吸道传染病的预警能力。 活出健康之医言医行， 医者之言应答疑解惑，传播科学， 医者之行当全力以赴守护生命， 用医言医行践行医生与医学科研工作者的初心使命， 为公众健康呼吸保驾护航。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活出健康的特别节目，由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制作的一言一行，让我们一起了解呼吸疾病，一起关注呼吸健康。我是马林。咱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慢阻肺的防治。那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呢，简称慢阻肺，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呼吸系统的疾病，也是咱们国家导致慢性呼吸衰竭和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常见的病因。而秋冬季呢，也是慢阻肺的一个高发季节，也是呢慢阻肺患者比较难熬的一个季节。那现在呢这几天刚好啊，天气呢气温也在下降，可能这一时节呢患者真的是要很小心了。那么怎么样去避免慢阻肺的发作，患者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对此咱们今天节目为大家请到一位专家，他就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呼吸与危重症学科的副教授，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门诊主任周露倩教授。周教授您好。 你好。 嗯，那也感谢周教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本期节目受邀嘉宾周露倩，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学科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门诊主任，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烟草病学组委员，中国装备协会呼吸与危重学会委员，广东省医师协会卫生分会委员，广东省杰出青年医学人才，广州市高层次卫生人才，主要从事慢阻肺相关研究，主持国家自然基金及省部级科研课题多项，授权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13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30余篇。 好，那提醒大家，咱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您可以用手机来下载触电新闻 APP， 然后呢搜索医言医行，医都是医生的医，可以找到咱们今天节目视频直播的链接，也可以通过观看的方式来关注到咱们今天的节目。说到慢阻肺呢，可能还很多人哈不能通过说字面意思了解这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疾病，那下面呢咱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认识慢阻肺的这样的一种疾病，进入医言医行，知己知彼，看看病不迷路。 呼吸疾病种类多，找对科室是关键，知己知彼，战胜百病。医言医行，看病不迷路。 张医生您好啊。 梁博啊，这几天降温我还想着呢，是不是梁博您又该来了？ 哎，是啊，我是真怕这样降温，一降温我就喘气不舒服，国庆之后我就觉得不舒服，像是要感冒，吃了药也没好，这几天气温又下降，更不舒服了，上几级台阶我就都得喘一会儿。 是啊，这几天降温，好多老患者都回来复诊。 我这次是学聪明了，稍微有点不舒服就来找您。您看我这次情况怎么样啊？不行，用不用住院呢？我都跟我老伴儿说了，让他提前给我收拾点住院的东西。 我说梁博啊，人家都是想出院，您倒是急着住院。 哎呦，我可是怕了。前年那次慢阻肺发作，我一动就喘，好像有人掐我脖子似的，气儿都喘不上来，更别说那数不清的咳嗽和咳痰。我再也不想病到那个地步了。 这次也不一定那么严重，咱们先做几个检查，正好离您上次检查已经有一阵了。哎，梁博，您这上衣口袋里是什么呀？我怎么看着像烟呢？ 哎呦，我现在真的都不怎么抽烟了，也就是偶尔。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这偶尔还不行吗？ 梁博，您这可不行啊，一开始我就跟您说了，这烟一定得戒，你以前可是跟我保证过呀。 我也想戒，可我戒不了啊。 梁博，您一有症状就过来找我看，这样很好，不过呢，我还是希望您能彻底戒烟，加上平时呢在规律用药，积极治疗，可能啊就不用像现在一样天气一变就气喘难受来看病住院，省了钱不说，精神都能更好。 哎，如果有一种药吃了就能戒烟，那就好了。 您要真的自己戒烟太难，我推荐您到戒烟门诊去看看。 嗯，那周教授怎么看这个故事里面的情节？能不能通过这个故事哈，给我们来讲解一下慢阻肺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疾病？好多人说慢阻肺就是老慢支哈，是不是一回事呢？ 其实这是由于我们长期吸烟导致的慢阻肺的一个典型的病例。慢阻肺呢是一种慢性的气道疾病，患者呢会出现肺功能进行性的下降，而且呢这个过程呢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会出现患者呢一动就喘这种情况，轻的时候呢上楼梯气喘，再重一点呢就是走路的时候就喘，就是严重的影响了患者的生活。我们平时说的老慢支，其实呢是慢阻肺的早期的一个阶段，就是反复的咳嗽咳痰，特别是早晨起床以后的咳痰，这个过程呢可能会持续几年，比如说两三年三五年，患者呢就很容易出现上楼气喘的情况，或者有些阿叔他咳嗽咳痰和气喘是同时出现的。 嗯，是。那这么一说感觉生活当中确实比较常见哈。那另外像是故事里面所说的哈，这个患者呢可能也是久病成医，很有经验哈，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可能病情加重，什么时候可能哈得住院哈，来缓解这个症状哈。那为什么像故事里所说的一到这个秋冬季哈，一天气转凉，这个患者感觉就这么明显，就这么容易发作呢？ 这个患者呢确实是很有经验。那么呢它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季节的转换，尤其是进入我们的秋冬季节，它忽然间气温呢就下降，那么冷空气呢就会刺激，导致我们的气道收缩痉挛。那本来肺功能就比较差的慢阻肺患者呢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很容易呢就会出现气喘加重这种情况。第二呢，由于是秋冬季节，我们抵抗力比较差的老年人很容易就出现我们呼吸道的感染，病毒或者是细菌的感染呢会导致慢阻肺的急性加重，就会出现咳痰增多，气喘明显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这是咱们气温下降哈，对于患者的影响哈，确实呢，咱们得去需要关注这个时候情况哈，有没有一些变化哈。那另外咱们也提到一个吸烟的问题哈，刚才在故事里面呢，这位老伯哈，咱们想他可能也是想戒烟，但是确实咱们放眼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想戒烟，但是哎呀，就是戒不了，就是想再抽一根哈，我已经比以前抽的好很多了，但是你让我戒，就这事儿特别特别难哈。然后医生给他指了一条方向，就是说你可以去看 戒烟门诊。那戒烟门诊哈、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设置？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周教授？ 戒烟门诊呢，主要是针对有戒烟意愿的人群开设的一个专科门诊。 嗯， 那么呢，我们提供的是戒烟方面专业的咨询还有治疗。其实呢，就是和大多数人是一样的，戒烟呢，光靠意志去干戒、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很难， 很难很难。那么它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在戒烟的过程中，他的血液中，就长期吸烟的人啊，他血液中的尼古丁水平呢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嗯， 那么戒烟了以后呢，尼古丁的水平就下降，下降以后呢，他就出现戒断的症状，比如说有些患者呢会出现疲倦， 嗯， 烦躁， 嗯， 注意力不集中，心慌，头疼，这些呢症状最后让这些病人呢就是放弃了戒烟。 嗯。 那么呢，在戒烟门诊，我们可以给患者提供的是什么呢？就是可以给他提供药物、 嗯、 还有呢就是相关的一个戒烟的方法、 嗯、 最主要是药物。 嗯， 就是在我们大概3个月的一个治疗周期里，有超过90%的人呢是可以达到戒烟成功的目标的。 嗯，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啊更多的人能到我们的戒烟门诊来接受科学的戒烟治疗。 嗯，是，可能好多人戒过一次烟或者戒过几次烟失败哈、啊，都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哈、啊，是不是自己意志薄弱的一个表现呢？但其实刚才周教授也说了，其实戒烟确实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哈、啊，可能给身体带来一些很不舒服的感觉。干戒呢确实很难，而咱们有戒烟门诊呢，可以帮你哈、啊、解决说戒烟之后身体的各种不舒服啊，这样可能增加咱们戒烟的一个成功率哈、啊。有强烈戒烟意愿，而且呢，又自己戒得特别特别难的这部分的人群。确实可以考虑医院的戒烟门诊，可以尝试一下哈。 嗯， 那确实哈，慢阻肺呢可以说是严重的危害咱们国家人民健康的一种很常见的呼吸系统的疾病，而且呢发病率也比较高。咱们看根据流行病学的调查就显示哈，说咱们国家40岁以及以上的人群，慢阻肺的患病率是达到了13.7%，在单病种的死亡率和疾病的负担排名当中呢，慢阻肺排名第3，可以说呢是跟糖尿病还有高血压哈等量齐观的一种重大的慢性疾病。但是呢，跟它的高发病率不太相称的是它的知晓率比较低，还有这个肺功能的检查率啊，以及呢规范治疗率啊，这些都比较低。所以说呢，关于这种疾病的治疗，它的形式可以说还是挺严峻的。那么这些问题咱们怎么办呢？关于这些哈，下面时间进入一言一行，诊治卓见。 规范治疗呼吸疾病，普及呼吸健康知识，一言一行，诊之卓见。 好，诊治卓见，咱们关注慢阻肺的影响及它的治疗方式哈。那周教授，咱们首先说哈，慢阻肺对肺本身哈这个非常重要的器官是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主要表现有什么呢？ 慢阻肺呢，它主要的表现呢就是长期的咳嗽， 嗯， 咳痰， 嗯， 之后呢就会出现气喘，而且是进行性的加重的，尤其是呢活动以后比较明显。 嗯， 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你走2层楼、3层楼觉得气喘， 嗯， 那么逐渐呢就会发展成为上个斜坡就会觉得气喘， 嗯， 再后来在平路上走得快一点，就气喘了，再到最后一动就喘。那么呢有些患者呢到后期啊，就是肺功能很差的情况下，洗澡上洗手间都是要别人帮忙的， 嗯， 刷牙呢都要停几次喘几次气、 嗯、 才能够完成、嗯、所以说呢这就是他很常见的一个表现。 哦，那确实比较影响生活啊，尤其是严重的气喘啊，咱们说连生活中很基本的一些事情啊、嗯、比如说你洗个澡啊刷个牙呀、啊、都没有办法自己去办到啊。那刚才故事里面这个患者说这个发病严重的时候感觉有这个手在掐着脖子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他其实描述的是、嗯、非常形象。 嗯， 他为什么呢？因为呢慢阻肺呢他是气呢进得来出不去。 嗯嗯、 所以说呢你正常的一个呼吸呢他就会觉得好像有个人掐住他的脖子，因为气是出不来的。 嗯， 所以说呢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比喻是什么呢？就跟你用一个小小的吸管， 嗯， 就是通过这个吸管呼吸， 嗯， 它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 所以说呢，患者其实本身是觉得比较痛苦的这个过程， 嗯，是。那慢阻肺还会不会合并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咱们刚才也说，是这个肺源性心脏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哈，它还会影响咱们的什么样的一些系统呢？ 慢阻肺呢，其实呢，就是它对全身的脏器，各个脏器都是有影响的，它主要呢是因为它缺氧，但是呢最主要呢是对心血管系统可能影响是最大的， 血液需要氧气， 对，是心脏呢它会对比如说长期的一个慢阻，刚才你也说了啊，它会造成一个肺源性的心脏病，所谓的肺源性心脏病就是因为肺的原因导致的一个心脏病，也就是说本来这个心脏是健康的，那么呢如果像慢阻肺的患者啊，它造成如果它形成了一个右心功能的一个衰竭，那么这个病人是怎样的一个表现啊，他会出现双下肢的一个水肿，脚肿了，我们听说的脚肿了，晚上他是不能躺平的，只能够侧身睡，或者是呢要垫高几个枕头， 就心衰的一个表现吗？ 对，心衰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些患者呢他甚至不能平躺，他就是一晚上就这么坐的，就坐到天亮，所以说呢这个对患者的影响是很大的，还有就是心律失常，因为心脏长期的一个负担的增加，他心律失常是很常见的，如果这个病人啊就是出现了，还有就是呼吸衰竭啊这些，他会出现比如说夜间很难入睡，头疼，甚至有幻听幻视，最后就出现了一个意识障碍，还有一些病人呢因为就是循环就是右心循环的不好，会出现消化道的一个淤血，导致的消化道的出血，还有一些电解质的紊乱，就事实上它对全身脏器都是有影响的， 是，就是可能他疾病初期哈，您说的一些咳嗽啊、气喘啊，好多人觉得，应该并不严重吧，不就是咳嗽一点嘛？但是咱们看越发展到后来哈，真的是你全身上下哈都会受这样的一种疾病的影响，所以咱们绝对不能轻视这种疾病，是吗？ 是的， 是，就是咳嗽哈，咱们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哈，但是咳嗽也有不一样的哈，如果是慢阻肺的这种咳嗽啊，咱们一定得尽早干预啊，不要让它造成咱们心脏的一个问题，造成咱们整个身体的一些问题哈。那刚您也说哈，这个患者有的时候会咳嗽，然后会咳痰，有的时候可能会呼吸不畅，甚至是你没有做什么大的运动哈，就会觉得喘的不行哈。那这只是咱们的一些感官哈。那如果说咱们要到医疗诊断上来讲啊，一些什么样的诊断才能帮咱们把这个慢阻肺给诊断出来呢？ 慢阻肺呢其实诊断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它的金标准就是做肺功能的检查，就是到医院简单的说就是要到医院去吹气检查，当然了也可以通过比如说我们通过我们的 CT 可以早期的看到肺气肿、肺大泡，这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最最主要的也是最最重要的，还是做一个肺功能的一个检查，就是每年我们都建议就是40岁以上的人群，做一次CT 检测，同时呢还做一次肺功能的检查。 是 CT 检测，咱们之前节目当中也有说过哈，比如说肺部出现一些结节啊，或者影像上的一些不同啊，咱们可以通过螺旋 CT 的检查把它给看出来哈。但是肺功能哈，您刚刚说简单就是吹一个气哈，那为什么说这样一个检查可以说能够看出你慢阻肺相关的一些问题来呢？它是怎么做的呢？ 它其实就是肺功能的检查，它就是让患者就是检查的人吧，就是深呼吸，然后就用力的吹气。正常的情况下，它吸和吹都不受影响的，但是慢阻肺的患者呢，我刚才也提到了，他是呼气的和气呼出是有障碍的，所以说呢他呼气那瞬间他呼出的气流量就明显的减少，所以说呢就可以通过这个肺功能去判断他目前气道有没有阻塞，所以说呢做肺功能检查是非常关键的。 那比如说早期一点的患者哈，我没觉得我呼吸有什么问题哈，但是咱们通过医疗的检测可能会不会发现说你根本就是没有感受到的一些问题呢？ 会的，就是我们在就是现在我们国家就是比以前有很多的一些进步啊，就是很多疾病尤其是这种慢性病做到我们想做到早筛早诊，这是 目标就是做到早治。 嗯， 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每年去把这个肺功能检查， 嗯， 就是不管我是什么情况，我就体检的时候我做一个肺功能检查， 嗯， 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在我没有症状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的气流其实是受限的。 嗯，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排除，就是我们这时候就要。至少要把我们的危险的因素，比如说我的吸烟， 嗯， 不管是一手啊二手，我们都应该先把危险因素去掉， 嗯， 然后呢，再通过就是通过一些，比如说肺部的一些积极的一些康复训练， 嗯， 可能我们的肺功能又能够回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平 啊，就不要说等到你生病了哈，再用很多手段去治疗哈。 是的，是的， 这个也是给咱们提供了一个关于体检的一个新的应该重视的一个方面哈，就是慢阻肺的筛查哈。那哪些人群哈，重点就是就是咱们希望一定要做这个检查呢？或者比如说这个吸烟人群啊，等等等等，有没有一个范围？ 嗯，我觉得有几类的人群呢，他最好每年能做一个肺功能的检查啊， 嗯， 比如第一类一定是吸烟的人群， 嗯， 吸烟的人群呢，它还包括一手烟， 嗯， 二手烟和三 手 烟， 嗯， 甚至三手烟， 嗯， 也就是说家里有人长期吸烟的话，那么他整个家庭成员其实都是一个高危的人群， 嗯， 他都建议他去做肺功能的检查， 嗯，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人呢，工人啊，他长期接受工作中接触一些。粉尘或者是一些， 嗯， 对身体就是对气道相对不好的一些一些颗粒小的颗粒，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粉尘我们可以很好的理解啊， 嗯， 就是打石场啊，石棉场啊， 经常灰的这种哈， 对，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发现是个化学挥发造成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服装厂啊，我们也是要注意着。 嗯， 这个问题， 嗯， 还有呢，就是有一部分人群被我们忽略的，就是长期吸入生物燃料的这部分人群， 嗯， 比如什么呢？生物燃料就是以前我们烧煤， 嗯， 烧柴做饭，那些妇女也是要注意这个问题， 嗯， 还有一类就是以前曾经得过肺结核的病人， 嗯， 这一部分病人呢，就是我们都建议他每年呢到医院进行一个肺功能的一个检查。 嗯，而且感觉这样的检查也比较绿色哈，你只是吹个气就行了， 嗯， 不用担心说辐射啊， 是是， 等等的一些问题哈， 是的， 这样的一个检查大家可以重视起来哈，那说到确诊之后，咱们就该说到，如果说诊断出来哈，怎么样去治疗的一个问题啊，怎么样去治疗慢阻肺呢？ 嗯， 主要是吃药吗？ 慢阻肺呢，它的治疗呢，其实相对还是很简单， 嗯， 慢阻肺的治疗呢，规范的治疗应该是长期吸入。支气管扩张剂， 嗯， 支气管扩张剂呢，用法也很简单，其实就是在家有那干粉或者气雾剂， 嗯， 每天吸入就可以了， 嗯， 这就是它最规范的长期的一个治疗， 嗯， 那么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会可以进行，如果在稳定期啊，那么就在家里进行一个氧疗，就是我们可以在家吸氧， 嗯， 吸氧，还有呢，就是如果重肺康复一些训练也是可以做。 嗯， 那么呢，如果是后期啊，这个患者气促的很厉害，那我们还可以， 嗯， 比如说做一个无创通气啊，在家庭做， 嗯， 也是可以的。 嗯，那有患者可能就说这样的话哈，好像只是说被动的让我这个支气管扩张哈，咱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就是解决本质问题的办法，让我这个肺变得功能更好一点啊？咱们有这样的一些药物或者方法吗？ 如果你想根本的解决问题， 嗯， 那么我们还是建议，如果吸烟的人群， 嗯， 早点戒烟。 哦，是，咱们就现在的治疗只能根据你现在的一个症状哈， 对， 帮你把目前的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哈，你不是因为说， 嗯， 喘气哈，这个呼出气体困难嘛， 嗯， 咱们就让支气管扩张， 嗯， 让你这个呼出气体变得容易。 嗯， 但是本质上怎么样对肺好呢？可能就是减少这些危害你肺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吸烟，还有周教授刚刚所说的哈，咱们接触的一些物质啊等等等等哈，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哈。那咱们治疗的难点在哪儿呢？是不是就给患者开了个药哈，他就能每天就是按时按量的吸呢？吸的这个过程容不容易出错呢？ 就是治疗的难点， 嗯， 其实还是很多，就是，这个治疗的难点呢，就是，嗯，目前啊，就是至少啊，就是大家会关注是什么？ 嗯， 会关注，总是会问，哎，这个病， 嗯， 我能不能治好啊？ 对， 我能不能治好？大家都想， 嗯， 哎，我想治愈这个病啊， 嗯， 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嗯， 但事实上呢，就是很多的疾病。我们呢有时候呢是做不到逆转它这个疾病的过程， 嗯， 但是呢不意味着我们不去治， 嗯， 就说哎我治不好我就不治，因为很多老人啊他会就想啊反正我也治不好， 嗯， 那我不治， 嗯， 他不是， 就是规范的治疗，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嗯， 我们的目标呢是减少这个肺功能下降的一个速度。 嗯， 因为慢阻肺呢，一旦得它的下降的速度呢是正常的好几倍。 嗯， 所以我要减慢这个肺功能下降的速度。 嗯， 我要保证他的生活质量。 嗯， 比如说我现在我生活能自理，对吧？ 嗯， 那么如果过20年过30年、 嗯、 这个病人70岁80岁的时候他生活还能够自理， 嗯， 那其实这就 成功， 是一种巨大的成功。 嗯，所以说这种疾病的治疗哈，可能主要是患者对于他的一个治疗的效果哈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认识哈，咱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哈，可能才能更好的去指导咱们的一个治疗的行为。那么也提醒您呢，正在收听到的是活出健康的特别节目一言一行，咱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慢阻肺的防治的问题，为大家请到的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呼吸与危重症学科的副教授，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门诊主任周露倩教授。咱们看时间也马上到一个半点报时跟广告的时间了，我们稍事休息，欢迎您在稍后的报时跟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北京时间14:30，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一年一度秋风静，又是森林防火时。金秋时节，林区人为活动频繁，森林火灾隐患增多。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牢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严格控制野外用火，不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在林区及其边缘地带吸烟、燃放烟花爆竹，服从森林防火人员的管理，对在校学生和未成年人加强教育引导，一旦发现火情，立即报告。森林防火千秋业，生态安全万代兴，保护森林资源安全，人人有责。 收音机前面的叔叔阿姨，打年轻啊就省吃俭用给孩子存钱，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但说句掏心窝的话，咱再省啊也不能省健康，尤其是眼睛健康。刚开始看报纸手机还能坚持半小时，现在啊5-6分钟就特别的模糊，还没看一小会儿眼睛就干巴巴的，像沙子在磨。眼睛问题啊可不能光靠省。针对以上问题，好视力特别给广东的中老年朋友开通双11补贴特权，只要是眼睛不舒服的，拨打电话400-678-6929购买，都能领取价值45元的蒸汽眼贴。人家可是22年的大品牌，就是敢让大家体验。另外，前11分钟购买的还能额外兑换一份超值大礼包。电话先记好了，400-678-6929，400-678-6929。这款蒸汽眼贴啊，是好视力特别和中国航天跨界联合隆重推出的升级版功能性眼贴，专门缓解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视疲劳问题。像之前广州的李叔叔眼睛啊模糊得很，自己打个手机啊连这个号码都看不清楚，还整天流眼泪，擦都擦不干净。自从用了这款升级版的蒸汽眼贴，眼睛可透亮了。这款眼贴啊能释放热热的蒸汽覆盖在咱眼周围，就像无数个草药分子在做按摩，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一天啊只需贴一次，眼睛呢就会加倍的滋润放松。贴完呢随便看看周围啊，就感觉到眼前好像亮了一个度，轻松舒服。再提醒一下，好视力双11疯狂补贴特权只给广东的叔叔阿姨开通，只要打400-678-6929购买，就能领取价值45元的眼贴，而且大家关心的大礼包，只要前11分钟购买都能带走，里面有收音机、11包眼罩，再加升级版的颈肩按摩仪。活动只在这次的双11哦，赶快拨打电话400-678-6929，400-678-6929。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呼吸是生命的基础，一呼一吸的循环往复，正是世间最美的节奏。关注呼吸，守护健康。 可 嗽卡农痰不要大 过敏性疾病预防重于治， 要提高广大市民对肺功能检查的重视度， 提高我国重大呼吸道传染病的预警能力。 活出健康之医言医行， 医者之言应答疑解惑，传播科学， 医者之行当全力以赴守护生命， 用医言医行践行医生与医学科研工作者的初心使命， 为公众健康呼吸保驾护航。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联合制作。 欢迎继续回到活出健康的特别节目一言一行，我是马林，让我们一起了解呼吸疾病，一起关注呼吸健康。今天咱们说到了慢阻肺的防治，为大家请到的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呼吸与危重症学科的副教授，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门诊主任周路倩教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关于慢阻肺的治疗，大家对于治疗目标呢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虽然说这种疾病可能不会完全的治愈，但是病这样一种东西，控制的好跟控制的不好呢，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完全不同的。咱们控制的好呢，还是能使咱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一个最大程度的一个保障哈。那周教授，咱们刚才也说了哈，咱们这种疾病当然是注重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哈。那怎么样去早期发现慢阻肺呢？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慢阻肺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方式哈，就是肺功能的测试哈，咱们在现实实施的过程当中哈，是不是就是推进的比较顺利呢？有没有一些困难呢？ 其实慢阻肺的筛查呢，就是我们肺功能的检查，就是推进的有进步，但是呢就是离我们的理想可能还有一点点的一个差距啊。其主要呢就是很多，比如说我们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会来到三甲医院，那么呢在基层医院，就是我们的社区医院，就肺功能呢检测呢会操作肺功能检测的技师不多，然后呢他们进行这项检查的也是很有限的，包括他的机器也要重新购买，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事实上我们的国家就是包括广州还有那个深圳，就是市政府在这方面呢其实做了很大的一个努力，就他们会把一个简易的肺功能仪会配到我们的一个社区中心，就是让我们的社区医院也可以做这个肺功能的一个检测，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同时呢我觉得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现在很多就是每个单位吧，就是常规有一个体检，如果在体检，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哎，我们体检的时候做测血压啦，做测血糖啦，大家都理解了，那么呢如果在这个时候呢能把肺功能的检测作为体检的一个常规项目，我觉得对整个疾病的早期发现早诊是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进步和帮助的。 是，可能大家理念的建立确实需要一点时间哈。咱们以前呢体检的时候拍个胸片，好像这些年已经说习惯了。后来呢其实告诉咱们四十岁或者是其他的高危人士哈，咱们拍一个肺螺旋的 CT 哈，这个看的会比螺旋比这个 CT 要清楚很多哈。大家这个意识慢慢的建立，但是还有一种检查就是咱们所说的肺功能的检查，大家也需要重视起来哈，慢慢的把它加进咱们体检的套餐当中哈，早期发现咱们的一些呼吸问题啊，将来可能会避免很多重大问题的一些出现哈。那慢阻肺的一些高危人群有什么哈？咱们刚才也说到吸烟人群哈，故事当中也说到这个阿伯哈，他也是一个老烟民哈，现在即使得了慢阻肺哈，这个烟也戒不掉哈。那么其实就是特别是吸烟哈，对于慢阻肺的形成哈，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在上面呢？ 其实呢就是烟草啊，就是烟草它对整个气道啊，它是一个比较大，也是一个慢性长期的一个损害，就是呢它最主要呢它是会导致一个气道的一个慢性的炎症，就是包括我们慢阻肺也是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的一种，那么这种炎症呢会导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气道有一些很多粘液的一个分泌，粘液的分泌呢很多小的痰酸它是出不来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长期的一个气道炎症呢会导致我们气道的重塑，就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重塑啊，重新塑造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气道壁会变薄会变厚， 那么呢，它的弹性就会越来越差。那么呢，当我们呼吸的时候呢，我们的气道不能够正常的一个打开或者是收缩的时候，那么呢，就会使我们这个慢阻肺就会出现，就说我们的气呢，其实就是进出不顺畅。 嗯， 所以说呢，这是烟草啊，就是对我们人的一个气道的一个损害和一个影响。 嗯，是咱们好多人哈也有这个意识哈，说吸烟是最伤肺的哈。那具体是怎么伤肺的？刚才周教授也给咱们解释过了哈。如果说吸烟人群哈，你能够意识到这样的一种危害的话哈，还是尽量的去戒烟哈，尽量的走进咱们的这个戒烟门诊哈。 嗯， 那另外咱们很多疾病都说哈，医生给你的治疗呢是另外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是一方面哈，另外一方面就是患者你怎么样去对待你的这个疾病啊，你怎么样去管理好你自己的疾病，管理好自己的生活，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嗯， 那么具体到慢阻肺的患者啊，在生活管理中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尤其是秋天咱们降温哈，应该怎么办呢？ 嗯，慢阻肺的病人呢，就是除了我们平时在医院啊，我们要求接受医生规范的一个治疗啊，那么呢，他应该避免的是，尤其是秋冬季节啊，首先他应该避免一个呼吸道的一个感染。 嗯， 那么呢，怎么避免？他我们还是建议啊，就是在我们门诊的病人，我们都建议老年人尽早的去接种我们的一些疫苗，就是包括流感啊肺炎的疫苗，它能够使患者呢减少这个感染的一个机会。 嗯， 同时呢还是要避免去人群聚集的一个地方。 嗯， 因为呢它还是主要还是避免感染吧。 嗯， 那么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提醒这些老年的患者啊，就是在秋冬的季节，有很多老年人呢还是很愿意进行一个身体锻炼，体育锻炼的。那么呢他就是进行这个体育锻炼呢，他应该选择一个更合适的一个时间。 嗯， 比如说呢他最好选择在气温比较高的中午， 嗯， 或者是下午去进行这个活动。 嗯， 尽量避免呢在早上 哈， 就是早上晚上，就是温度变化比较大或者气温比较低的情况出行。 嗯， 还有呢就是我们慢阻肺的病人啊，那很多呢他也是合并了鼻炎，鼻窦炎。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果鼻炎鼻窦炎治不好的话，对整个气道疾病的治疗都是受影响的。他也应该接受一些相关方面的治疗。 是，就是把影响呼吸的这些因素哈都去除一下哈。还有可能就是如果说天气转凉了哈，大家真的是觉得很不舒服啊，觉得这个病情有变化，及时的去寻求医生的一个帮助哈。那也非常的感谢周教授呢，给咱们普及了一些慢阻肺关于治疗哈，关于生活管理方面的一些知识。那么很多患者啊，可能对于疾病的控制啊，还有生活管理方面的还有一些疑问哈。那这些疑问呢，也想请周教授帮咱们来解答。下面时间呢，进入我们的一言一行临床快问快答， 聚焦公众热点，答疑呼吸解惑，传播科学理念，一言一行临床快问快答。 临床快问快答，下面时间呢，咱们来看一看哈，我们搜集到的关于一些患者跟网友的疑问，看看这个问题。 请问周教授，慢阻肺是不是治不好啊？ 你好哈，就是呢，我们呢，就是很多疾病啊，不是说简单的说治好 或者 治 不 好。不 好 对对对，就是我给你打个比方吧，就是举个例子，就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啊，可能就两个病，我们所能够达到治愈，一个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上呼吸道的感染，还有一个就是肺炎，可能能达到所谓的治愈。其他大部分的疾病它的治疗的目的，第一控制它的症状，第二呢就是提高整个患者的一个生活的质量，尤其是对慢性病患者，包括我们的慢阻肺啊哮喘，都是要提高他的生活质量。还有呢减少急性加重，也就是急性发作，就是像刚才这个阿伯一样，就是减少他急性加重的次数，另外呢就降低死亡率。所以说呢，对于慢性的这些疾病啊，就是包括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一些慢阻肺啊糖尿病啊这些都一样，就是我们的目标是让患者几十年以后还能像现在一样正常的工作还有生活。 是，咱们可以与疾病一起存在哈，让疾病不再影响咱们的生活质量，这就是等于说完成了一个目标哈。 对， 咱们再听听这个问题。 请问一下朱教授啊，这年纪大了，身体机能老化了，活动后气促是不是也很正常呢？ 嗯，其实呢，我们正常人他肺功能呢每年都会下降，每年都会下降，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哎呀，我们体会的就是，哎呀，我年纪大了，那我就很容易出现气喘这种情况。但是呢，慢阻肺的特点，它是它肺功能下降的速度远远大于正常，就更快。我们见到很多病人啊，尤其是在甚至在两年三年中间，他的肺功能呢快速的下降。从刚刚开始觉得走路有一点点喘，到两年后到医院就诊，可能肺功能剩下不到20%。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尤其是我们家里长期有人吸烟的，一定要全家人到医院去进行一个肺功能的检测 啊。到了一定年纪，跟十年前对比哈，你觉得好像不如十年前了，这确实比较正常。但是呢，跟一年前相比哈，你就觉得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时候可能就是问题了哈。咱们再来听听这个问题。 请问周教授，胸片正常是不是可以排除慢阻肺呢？ 那倒不是，就是胸片呢，其实呢，它只是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检查手段，就是它只是看你的肺部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比如说，哎，我们有没有肺的结节啊，有没有感染啊，这些等等。但是呢，要排除或者是排查有没有慢阻肺，我们还是要做我们的肺功能检查。 刚刚咱们说的金标准哈， 对 啊，不能说体检说胸片，哎，我没问题了，我就可以高枕无忧，觉得肺就没有问题了哈。关于肺的检查哈，咱们今天说的肺功能，还有之前说的哈，这个肺螺旋 CT， 这个有需要的人士还是应该多做一下，再强化一下这个结果哈，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咱们再来看看这个问题。 请问一下周教授，得了慢阻肺，一定会有明显的呼吸道症状吗？ 不咳不喘有没有可能是慢阻肺呢？ 有 啊， 但是有的，但是呢，它只是在我们所说的早期的一个慢阻肺，就是有一部分病人呢，他也不咳，他也不喘，他感觉不到，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的一个肺功能的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早点发现，那我们可能我们的治疗就会提前，我们对肺功能的保护就会更早的去实施，这样呢可以保证我们今后的肺功能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平。 咱们刚才讲过了哈，可能一些呼吸的问题你自己完全感受不到，但是通过肺功能的检测哈，可以很早期的把它给探查出来哈。咱们再听听这个问题。 请问周教授，长期吸入激素药有没有副作用啊？ 大家都很怕激素这两个字啊。 对，现在呢就是我们是谈激素就色变啊，但是激素呢，我们事实上呢吸入激素对于有明确依据啊，我只是说明确依据比较充分的气道的慢性的疾病呢，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比如说支气管哮喘，它的最主要的方法治疗方法就是吸入激素，还有呢一部分的慢阻肺，不说全部啊，那么呢它吸入激素它也是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那么呢又讲到吸入激素，其实相对于口服激素，吸入激素的副作用呢远远小于口服激素，最常见也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口腔念珠菌的感染，就是我们平时民间常说的鹅口疮，它最大的最常见也就是这样，它对全身的影响非常小，而且呢就是相对于我们需要的一个治疗效果而言，吸入激素这一点点的一个副作用呢，其实真正的是利大于弊的。 是你通过这样的治疗哈所获的对于健康方面的好处哈，其实是多余哈激素可能产生的一点点的副作用哈。那咱们再听听这个问题。 请问周教授，慢阻肺患者呼吸困难明显，是否不再适合运动了？ 是不是就该静养了呢？ 不是，这一定是不是的。因为呢，首先呢，慢阻肺呢有两个阶段，一个是稳定期，一个是急性加重，就像刚才这个阿伯一样，喘得很厉害。那么如果在急性加重期间呢，确实不适合去做过多的一个运动，但是呢如果急性加重控制好了，那我们到了稳定期，那稳定期呢就应该进行一个康复的治疗， 那么呢，慢阻肺的康复治疗呢，它每个病人呢，它有根据他的情况会有不同的一个康复的一个处方。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建议患者呢进行适合他自己的一个运动。如果呢，就是这个患者啊长期不运动，他就会出现肌肉的一个费用的一个萎缩，尤其是下肢肌肉的费用的萎缩。就说你越不活动，你就越不能活动。 是，咱们也要通过合理的哈科学的运动呢，来保持咱们身体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哈。在疾病稳定期的时候，咱们是提倡患者去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哈进行运动的。那么也非常的感谢周教授就患者哈比较关注的这些问题进行解答。那其实呢，近些年啊哈，对于慢阻肺方面呢，咱们也是出台了相关的一些政策，推动疾病的防治，在科研方面呢也取得了一些巨大的进步。那么这方面哈，对此呢，咱们进入一言一行，言之有理。 关注医学前沿，聚焦临床应用。一言一行，言之有理。 周教授，咱们说到，其实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哈，对于慢阻肺的认识呢，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很漫长、很曲折的一个过程啊。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原因是非常多的。就是呢，首先啊，就是对任何一个疾病的认识，对它到底怎么发生，它是怎么发展的，要怎么去治疗，那么呢，都是一个不断探索的一个过程，才会呢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而且呢，慢阻肺这个疾病呢，其实是一个很隐匿的疾病。就是说它在早期它的症状是不重的，就是很少人去重视它， 就是个咳嗽嘛，好像感觉就过后就好了。 对，咳嗽咳痰嘛，大家觉得我就是个老慢支嘛，我没什么的，我长期是这样，对不对？所以说呢，它事实上是个隐匿的一个杀手。我们经常这么说它啊，没有人做肺功能，但是一旦发现了它是慢阻肺，那么呢，已经是很多病人啊，就是已经是个中重度的一个慢阻肺。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个疾病的认识呢会更加漫长。而且呢，它这个疾病本身啊，它需要就是它的药物，它的进展呢是有进步，但是呢不能说哎我就是达到去治愈，它不像感冒一样。所以说呢，它是更加曲折，这个治疗的过程会更加曲折。 是的。那咱们近年来哈，对于慢阻肺的治疗方面有一些怎么样的新的进展呢？ 目前啊，就是对整个疾病呢，还是有一些新的进展的。进展呢，比如说有一些药物的进展，还有治疗技术上的一些进展哈。药物呢，除了我刚才所说的啊，就是我们首先我们吸入的激素，我们都知道啊，慢阻肺的治疗呢，它是需要吸入激素去治疗的。那么吸入激素去治疗，从几十年前呢，只有一个单一的一个吸入支气管扩张剂。之前呢是一个单一的支气管扩张剂，发展到现在有双支扩剂，然后呢有三联制剂，那么呢这些都是一个药物上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进展。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知道啊，慢阻肺是一个慢性的气道炎症，还有一些抗炎药物，就是不是抗生素啊，比如说罗福斯特这个药，这个药呢，其实对慢阻肺患者，尤其是中重度的患者是可以获益的。以前呢都是需要去香港买。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大湾区的绿色通道呢就可以购买，患者是可以获益的，这是药物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慢阻肺呢，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就是不是说慢阻肺就是永远是慢阻肺一个表现，它不是的。就是有一部分，比如说慢阻肺的病人呢，他的血嗜酸粒细胞，就是我们抽血检查，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指标特别高的这部分病人呢，他可以选择一些单抗去治疗。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一个白介素4的单抗，白介素4受体的单抗，还有比如说白介素33的一个单抗。但是呢，这些治疗总的来说啊，它目前来讲它费用比较昂贵。而且呢，只能够通过自费。去获得。但是呢，我们呢就是值得高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临床的一些项目，是可以让一部分啊，就少部分的慢阻肺患者呢是可以免费获得这样的一些药物的。然后这些呢就是但是呢，它如果啊就是 有这样意愿的患者呢，他是可以和我们联系，但是我们需要做一个严格的一个筛选。 是，就是如果有这部分意愿哈，咱们可以关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相关的公众号哈，可能会获取及时的一些信息哈。那就是药物方面哈，另外有没有一些新的技术哈，也可以用于慢阻肺的治疗呢？ 新的技术呢也还是有，就是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肺减容术，肺减容术我们都知道，慢阻肺呢，其实那个气呢，就简单的理解啊，就是气进去了出不来，那么我就放一个类似一个。活塞的东西，让里面的气能够出来，它就是所谓的肺减容术，就是从一定程度上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呢，现在有人在探索，比如说我用自体的一个干细胞的一个回输，去解决这个慢阻肺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现在是一个探索的一个阶段，当然了，我这些我们都是在我们医院啊，至少都有一些临床项目就可以获得的。还有就是肺移植，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没有办法说的办法了，是吗？就是药物和技术哈，近年来也有一些比较新的进步哈，咱们也期待着更好的效果的出现哈，也期待着这些技术能够以后更广泛的用于临床，然后更好的去帮助咱们的患者。那周教授对于将来哈，咱们慢阻肺的治疗有一些什么样的预期呢？ 我觉得对这个疾病吧，就是我还是有一些期待啊，就是第一就是我们还是希望，比如说我们吸烟的人群吧，还是尽早的是戒烟，就是不管对他本人还是对家里人，如果在戒烟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可以到我们的戒烟门诊，去接受我们一个规范的指导，还有我们的治疗，第二呢，就是我们还期待啊，就是有更多的人能够去接受每年的一个肺功能的一个检查，就是做到对这个疾病呢，我们可以做到早筛，早诊。然后早治疗，就是把我们疾病这个疾病呢可以控制在一个萌芽的一个阶段，第三呢，就是我们希望啊，就是很多的一个慢阻肺患者啊，一旦你诊断了慢阻肺，有很多人呢他是不能接受的，他是情愿就是在家或者是自己用一些土方去治疗，他就没有接受我们规范的治疗。如果你一旦诊断了慢阻肺，我们还是期待他可以到正规的医院去接受我们长期规范的一些治疗，而且呢，就是还和我们的医生呢建立一个长期的联系，因为我们要给他做一个定期的随访，我们要把那个治疗的方案进行一个更换，能不能做到最适合他的一个精准的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治疗，还有长程的一个管理，就是长程的对整个慢性病人的管理还是很关键的，第四呢，就是对患者而言啊，就是他一旦就是我们希望他一旦出现，首先就是在早期。如果它出现了，咳痰增多，咳嗽增多，或者出现气促，那么呢，尽早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包括肺功能和 CT 的检查。那如果呢，在诊断了慢阻肺以后呢，在季节的变化，或者是比如说，我感冒以后了，我出现了气促比较明显，这种情况，尽快就像刚才那个阿伯一样，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就是把每一次的一个急性的加重。对我们肺功能的一个损害就是降到了最低，那么呢，就是对整个疾病吧，我觉得我们最终的一个期待还有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提高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然后呢降低死亡率，这样一个终极目标。 是，那也非常的感谢周教授给到的这样的一些建议哈，谢谢周教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我们普及了关于慢阻肺防治的相关知识，也是希望呢大家通过对于这些知识的了解哈，也更重视肺功能的检查。那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节目只能跟您聊到这儿哈，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一言一行的全部内容，也非常的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马林，我们下期再见。 你在想谁，想到睡不着，你应该觉得骄傲，很多人想失恋也没有目标，只是想睡个好觉。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没什么烦恼。